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过嚟啦，咁样样咁啊，琴日就开咗。 你头先好似有啲嘢补充啊，就阿龙嗰个观点，其实我帮手总结咗啦。 咁、哦、样， 你两个都唔系错啦， 即系你话呢一个 佢又计蠢，亦都系即系有啲人旗下嘅人要自保。 自保嗱，其实佢成日话香港咧，佢我记得嗰阵时系即系好似系喺呢一个北戴河会议嘅时候，咁佢讲噶嘛，即系都系大纪元传出嚟啦，系咪？又话佢即系点解喂港澳系统嗰啲人系嘛，即系睇唔到嗰个问题啊，系嘛？点解传唔到上嚟啊？咁嗱，成日讲呢啲嘢咧，就两个戇鸠啦，一个戇鸠咧就在于咧呢、這个网络时代咧，如果你自己要上网，如果你有心去知道香港情况嘅话咧，冇人瞒到你嘅，其实系 咁，但系有啲人去。即係選擇性噶嘛，我聽嗰啲我最中意聽嘅嘢噶嘛， 係啦， 唔好話佢啦，我哋都 即係呢個性格問題啦。 我哋 selective observation 呢個就係一個性格問題，而佢另外亦都有個老細性格問題咧，就係、是、其實咧佢係唔能夠自己去睇個問題，佢又好依賴啲官僚，亦都係咁。而另外黨裏面咧有個問題，有個傳統就係、是、其實係零左不，即係其實係零左勿右嘅傳統。有啲嘢咧，你路線衰咗咧。即係有啲嘢咧，你錯，即係如果你係路線啱，做多咗係唔會錯到去邊嘅。你嗰個責任係有限嘅。 總之政治正確得啦。 但係 何君堯， 但係如果你係好大膽、好認真同佢講嗰個客觀事實喺邊度咧，咁咪好容易 出事嘅咧， 就會俾人哋咧就其實呢個共產黨最撲街一樣嘢係豬心論，即係其實佢會即係如果你睇到。即係出面嗰啲中產啊，出面啊嗰啲即係你唔好話乜嘢啦，佢好撚容易扣帽子啊！你係咪港獨啊？係咪咁撚樣噶嘛？咁所以其實佢哋本身啊，即係佢哋官僚嗰個向性咧，不嬲都係好容易咧，就係傾咗去睇。 你最近有一個調查，即係都幾發人心省嘅。經過四個月嚟嘅所謂嘅止暴制亂咧，不單止係做唔到之外咧。啲人點樣 identify 自己喺個民調裏面，自己係咩嘅派系裏面？四成幾五成話自己係泛民、民主派，都依然係維持一成係本土派。我假設嗰一成裏面嘅本土派都係要求港獨或者自決都好，咪都係一成啫嘛。你有幾大嘅影響呢？即係話如果你用零左勿右嗰個觀點，去判斷香港嘅問題嘅話，咁你就一定所有嘢都係政治正確，所以咧樣嘢都會係做過火嘅，咁你咪誤判嘅形勢咯。 係啦，即係呢個就係嗰個問題啊嘛。而第二個問題就在於咧，佢哋就算有 stick 都好啊，佢哋到頭來咧，佢哋啲 stick 唔係累積嘅，佢哋啲 stick 咧，即係佢哋呢啲政治共幹呢啲咁樣嘅人嘅 stick 咧，就其實係一可能好可能好多時候咧係一鋪咧就冇曬，其實係。即係譬如你話喂我有 stick 係咪，因為嗱阿龍嘅講法就係話喂本身我做國企係咪，我搞國企我可能自己本身入面都係 CEO 嚟㗎喎，我自己本身會分紅㗎喎，如果老細撲街呢我哋攬住一齊撲街㗎喎。 咪容海恩咁樣囉，喂大佬乜差都唔掂，點解葉劉都要捧佢衰㗎啫，人哋華潤高層個女嚟㗎嘛。 咪所以呢啲咁嘅矛盾同對立呢，你睇到呢其實好多係好奇怪嘅現象。你睇返 NBA 嘅時候 ,OK?莫莉系嘛？莫莉啱噏噏完嗰句嘢嘅时候，啲人全面话杯葛。OK， 跟住全场其实系满座嘅。OK， 亦都冇人走去揈自己啲国旗嘅。喂，睇下中国人系几个务实。喂，我俾咗钱，大佬，我嚟睇 NBA 睇个篮球赛啫。喂，你使乜去到咁尽啊？下下玩民族主义啊？喂，反而你有时。即係例如你 NBA 裏面呢就已經睇到啦，喂有啲人真係喂利益所在嘅時候，喂咁我哋規限下我哋嘅言論自由啦。嗱呢個真係危險喎，因為你嗰個專制呢已經係透過你個經濟實力呢係輸出喎，令到全世界呢都投鼠忌器喎，本來係啱嘅嘢是非嘅嘢係冇人再咁講喎，喂噏下啫係咪，學你話齋 share 個 Twitter stand with Hong Kong 啫，有乜咁大件事啊？ 你唔讲我都唔知啦，我都唔识佢啦。啊，骑士嘅领队 manager， 咪最惨嗰样嘢系有唔少，你讲紧呢啲影响力系透过香港输出噶嘛？你最简单嗰一样嘢，你谂下，喂，港交所，喂，佢牵涉到喂即系几多国际交易喺里边啊？ 嗯，咁啊，另一样嘢就系、是、其实你话边个，你话唔想完啊嘛？唔想完嘅话咧，你要即系睇下边个唔想完嘅。习近平唔想完有可能，不过呢个可能细啲。你话江派唔想完系嘛？即系话上海帮唔想完，呢、这个系好多数人相信嘅事实。咁即系多数人相信嘅揣测。嗱，两个有分别嘅，个分别在于咧，即系我哋通常相信嘅，即系你话上海帮唔想完咧，就系、是、其实咧，佢哋搞到咁 Q 大镬，因为要人问责啊嘛，问责嘅话就怕清算啦，怕清算嘅话咧，就咁就不如用血债嚟自保啦，系嘛？我哋以前讲过啦。咁习近平有冇可能都唔想完咧？ 咪仲有一样嘢嘅，即系除咗话要自保之外咧，就系、是、我好唔妥习近平，想喺香港嘅问题上边咧令到佢灰头土面，所以你睇到原本明明咧。都已經係 settle down 咗少少嘅時候咧，跟住咧嗰啲嘅暴力咧就係、是、燃燒到佢咧，唔單止係美心360啦，玩埋中銀啦。嗱，我覺得嗰下係好有可疑嘅，雖然呢個應該係兩三個禮拜前發生嘅嘢，後屘已經即係少咗出現嘅。喂，呢樣嘢係奇怪嘅，因為你係即係挑戰緊咧，係成個香港嘅資本主義嘅國際金融中心嘅系統噶嘛。喂，呢一樣嘢係令到人哋係摸不著頭腦嘅，所以你話。喂，究竟是不是因为江派在香港的、力量盘增挫折咁多年，基本上是利益所在。 嗯。 点解会好像阿龙的讲法咁，咪自己插自己一刀。 嗯。 唯一的解释唔单止是自保，第二就是令到习近平好大镬。你连香港都搞唔掂，700万人的地方都搞唔掂，咁重要的地方都搞唔掂。 嗯。 喂，你要 settle 个政治问题有几难啫，大佬。 嗯。 会继续拖落去。 好啦，第二个 proposition， 即系第二个假设就系习近平唔想完。习近平唔想完，点解佢唔想完？嗱，我哋成日觉得就系话从政，即系如果你话当家嗰、那个，咪梗系天下太平最好噶啦，冇可能想自己个地方有乱有乱象噶， 家嘈屋闭喺度， 系嘛？点解佢会即系如果佢系唔想完嘅话咧，只一个可能啫，就系因为资爆嚟紧啦，而呢个资爆咧，佢自己都夹唔住啦，宁愿即系。即系其实系顺势啊，其实系即系混水摸鱼啊，即系呢个就系以前毛泽东讲噶嘛，天下大晒系咪越乱越好系嘛？而习近平咧，佢喺咩时候？其实佢绝对有可能会咁样做，因为其实佢自己本身佢都系依靠毛泽东嘅经验咧系为生嘅。咁如果佢真系 feel 到有资爆嘅话咧，佢可能嗱，其实我哋以前都提过，你可以即系混水摸鱼，而之后咧就将香港啲外汇咧就充公晒， 做咗啦。啱已经金管局公布咗嘛，央行会喺10月7日就借3000亿走嘛， 即系呢个叫成乱啦，就其实系掠水系嘛，咁 唔系，但系呢个好危险噶，即系你踩钢线嘅啫噃。 哦，唔系啊，如果佢知道自己死硬嘅话，就冇话踩唔踩钢线。 咁如果你知道自己死硬，更加即系理性嚟讲吓，即系你用唔理性咁啊，冇嘢好讲啦。喂，你应该系快快脆脆解决咗个问题佢。 嗯， 喂，我10个樽得3个盖，喂，你点样冚住咗2个就嚟漏嗰啲先啦，马大佬， 杠杆嘛，杠杆就系咁噶啦，你 喂你仲继续喺度耍套功夫出嚟整多几个水氹，喂，你已经好多债务嘅危机，包括地方债嘅问题，包括你面对呢一次嘅中美嘅贸易战，你不断透过呢个人民币嘅贬值。你去顶呢一个嘅加呢一个嘅关税，喂，你其实已经好危险噶咯，已经。 嗯。仲有猪肉咧， 系嘛？喂，所以我反而我嘅 proposition 咧，学你话斋咧，我就觉得佢哋基本上咧，无论温和派同埋自保派又好，或者系呢个强硬派都好咧，佢而家系借呢一香港嚟咧，系同美国佬讲数。我觉得佢自觉同不自觉咁做。我问过两边嘅。 嗯， 即系私下，我话你系咪想咁噶？佢都答唔到我。我话你个行动似乎系做紧呢样嘢，因为而家你同美国佬谈紧判啊嘛，系咪？喂，美国佬亦都系咁关注香港嘅问题，因为佢利益所在啦，系透过香港要投资大陆，系咪？你而家一定要保持香港一国两制或者繁荣稳定啦，所以佢先要出嗰、那个 呢一个嘅民主人权法案嘅啫。喂，你咪借呢个机会咯啊！既然你咁中意、咁关心我香港嘅问题，包括你嗰啲国内嘅政客，咁我陪你咯。咁香港就变咗人质噶咯噃。我一路嘅观察就系咁，喂，似乎系咁、啊。所以嗱，一路到呢一个嘅美国未通过呢一个嘅民主人权法案之前，其实而家系冇得完噶嘛。喂，但系个客观效果，我想问翻你一个问题就系、是，喂，咁你系咪想佢过噶？喂，如果你想佢唔过嘅话，唔想佢日日喺度咁样夹住你嘅话，或者年年咁夹住你，应该咁讲，你应该放松晒佢噶嘛？喺佢未正式去参议院之前，喂，奇怪、啊，咁你喺度搞紧咩？喂，呢、這个真系讲唔通啊！即系你成个嘅战略同埋谋略咧，我摸唔到你个套路系点？你究竟想唔想美国佬过呢个民主人权法案？如果你唔想美国佬过，唔想佢叉只脚埋嚟喺香港嘅问题里面上下其手嘅话，喂，咁你系咪应该放松咧？ 哦，呢、這个 New York Times 咁已经喺上个两个月讲咗啦。习近平对港嘅政策其实系毫无章法噶嘛？呢个系 喂，你如果完全冇章法嘅话，喂，你嘅章法有几难啫？喂，你扫几个林郑又好，李家超又好，郑若骅又好，扫咗落台先啦。跟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香港已經平靜啦。 嗯， 咁你咪話俾美國人聽，唔使理啦，我哋自己解決咗啦。正如 Donald Trump 最初嘅時候講嘛，香港同北京嘅智慧可以解決我哋嘅問題嘛。美國佬都唔想滲一腳落去，最初嘅時候，費事你話外國干預。喂，我就真係唔明白、啊。喂，跟住你諗下，四中全會從來都未講過香港問題，今次有幾百字講。喂，越讲越夸，越讲越离谱。由党领导嘅一国两制， 嗯， 要加强国家安全。喂，咁你真系想美国佬继续立呢个民主人权法案嘅啫么？ 个问题系在于习近平佢自己本身都陷入咗两难啊嘛。当佢自己建立咗唯我独尊，然后佢将自己嗰个政治生命放咗落去林郑月娥呢个蠢婆手上嘅时候，喂佢扫学你话斋，佢解决咗香港件事嘅话，咁佢又冇权威。但系唔解决件事嘅话咧， 更冇权威， 佢又唔知点算？诶，佢国外冇权威啫，佢国内冇问题咁，大佬几多小粉红喺度撑佢，系咪先？咁所以佢咪 做 个斗吊住条命咯，冇所谓噶。 你做到个势系全世界睇住你香港 ，We are Hong Kongers， 嗯， 嚟咁样撑我哋。喂，我哋其实唔系好弱噶，大佬。喂，虽然我哋而家系咁日日喺度俾警报啫，但系我哋令到全世界系关注紧。喂，我点样对抗中共啊？喂，佢咁癫噶。 咪大个问题系习近平点解都仍然要夹硬嚟，即系俾全球围攻都好，佢都仍然要摆个咁硬嘅姿态出嚟，系因为佢睇住自己嗰班小粉红，仍然喺嗰啲咩 Sydney U 啊，喺 New York U 嗰度同班香港学生对抗紧啊嘛，咁所以佢冇问题噶，对 唔 系？ 我觉得佢唯一成功系呢样嘢， 嗯， 即系我觉得佢今次咧喺我哋个反送中运动里边咧，或者系抗暴里边咧。逆權運動裏面呢，他最成功呢是將香港和大陸那班小粉紅呢是完全呢是撕裂了，變成一個對抗的關係。 OK， 即是現在你問普通不是那些 很理智的民運人士或者維權人士，全部都是很憎香港人的嘛。我覺得他成功製造了這個分化的，令到我哋系同佢，喂，老实讲，你再问深啲，个包仔唔知你噏乜嘢喺度，五大诉求又噏唔到，系咪？点解香港人咁样反扑又唔知？喂，呢样嘢咧，其实我都屈咗喺度好耐。我喺度谂一个问题就系、是，喂，对大陆人嚟讲，嗱，你知道我不嬲都左交化噶啦，我都唔系对佢哋好大歧见。但我谂下，喂，大佬，1989年嗰时候，我哋香港人点同你顶啊？ 嗯， 你嗰啲华东水灾。你嗰啲四川汶川大地震，我哋香港人点帮你啊，大佬？喂，当今日我哋有事嘅时候，喂，大佬，你成班友嗰啲小粉红，你用头先我唔知道你系组织出嚟定系还是你心甘情愿啦，我都分唔到啦。我都有好多都系心甘情愿嘅，你自己都 全部出嚟反撲我哋香港人， 係心甘情願嘅。你喺 Conu 嗰度行一圈，你同佢哋走去傾一傾， 喂，真係對佢好失望喎、啊， 真係心甘情願。 喂，你有難嘅時候，喂，就靠我哋香港人，係嘛？ 嗯。 喂，就算你成個經濟發展過程裏面咧，你都係靠香港嘅大哥。 嗯。 我都唔講呢咁嘅嗰啲錢嘅問題啦。 唔係佢哋有講。 喂，你有難嘅時候。即係例如災難，無論天災又好，人禍又好，六四當人禍啦、嗯，四川汶川大地震當天災啦。喂，大佬，我哋係咁懟啲錢翻去，幫你喺度頂。喂，我哋都有愛國心啊！唔好話愛國啦，我唔係愛共產黨嗰種啊！屌，我起碼我都有愛同胞啊，大佬，係嘛？你咁中意叫你做同胞啦、啊，大佬。 唔係，但係我亦 今次你咁樣對翻我哋。喂，呢樣嘢我咧、嗯，即係我屈咗喺路咯，咪唔得人講啊，大佬！ 啲大陸人係講另外一個故事出嚟嘅，你頭先講嘅故事係我哋親眼見到嘅故事，佢哋見到嘅故事係乜嘢嘢咧？就係話 唔係我知道佢有新聞篩選或者有新聞審查，令到佢哋有偏頗， 係唔係呢一樣嘢啊？而係佢哋覺得喺03即係喺2000年打後，其實共產黨都幫咗香港好多。第一，佢哋真係信呢一樣嘢㗎。即係喺咁嘅狀況底下，佢哋就會認為喂，我哋嘅生活都改善咗咁多，共產黨俾我哋喂，你香港第一樣嘢香港人唔知足，第二樣嘢就係喂08年，即係你睇到嘅就係汶川大地震，香港人俾咗好多錢，同時佢哋睇到嘅就係話喂08年金融海嘯，喂温家寶冧咗40000億落嚟，喂香港冇份使㗎嗰筆錢。 嗯 喂，佢覺得香港人 食碗飯碗底啊嘛，走去同美國佬講咯。喂，就係、是、當年我救你噶，嚇、啊！即係你全球呢個金融海嘯之後，就係全靠老共一手喺度頂住，所以你咁快先未吸發佢哋，所以趾高氣揚噶，覺得自己好威啊！你唔知啊？喺全球嘅經濟裏面嘅分析，好多經濟學家都同意呢個講法，嗰個死啊！就變成，所以佢有中國夢啊，所以搞一帶一路啊，所以做暴發户啊。所以全部而家佢哋走嚟遊行抗議，好似喺加拿大係嘛？點會全部揸曬法拉利出嚟嘅大佬？ 嗯，所以嗰班同黃之峰差唔多年紀嘅大陸人，喂佢哋自自然然咪會組織起嚟，去到對抗喂全佢哋個恩抵抗佢哋反抗佢哋恩人嘅嗰班國際社會嘅人咯，佢哋係咁諗嘢噶。 我不嬲，老共都系啦，就系、是、其实对，即系恩将仇报噶啦。佢对美国系咁，对香港系咁，佢对边啲人尊重咧？对俄国呢啲啦，就不断咁样样去掠夺佢领土嗰啲啦，就好尊重嘅。其实系，竟然系咁啊！好多人就做过一啲比较嘅，其实系喂，根本上美俄之间边个攞嚟着数多啫？其实就系俄国啫嘛。咁但系点解即系佢咁忌讳普京咧？咁忌讳、 领土又攞到你 系啊？ 系嘛？喂，佢当年临时因为意识形态嘅分歧，即刻抽走晒所有工程人员，所有嘅援助，喂，搞到你真系一穷二白。 咪大个问题就系，因为共产党嗰个建立过程系真真正正，喂，即系出钱出力咁样怼咗落去共产党嗰度啊嘛。喂你问下林彪四爷，喂佢如果冇史太林嘅協助，佢点样走去接收呢一个满洲国600000野战军先？ 喂，不如咁啦，喂，最后尾仲有少少时间咧，我哋讲讲呢个四中全会，头先立咗少少 Anthony。 哦，咁啊，其实就主要几样嘢嘅。如果你话系即系要睇咧，就睇个公布咧，冇乜意思啊。佢就其实都系主要讲系点样系啊喺呢一个国家安全上面啦，咁就要有一个法律制度同埋呢一个执行机制，咁啊健全呢一套嘢啦，咁样样。咁啊主要咧要睇今日啦，就其实系咁呢套嘢就系好明显就系23条啦，谭耀宗都讲咗啦。咁啊，沈春耀啊，即系呢一个叫做系嗰、那个叫咩话？港澳问题啊，即系嘅呢个港澳委员会啊嘅沈春耀咧，其实佢今日嗰个记者会咧讲嗰啲嘢咧就最具体嘅，其实系嗱，譬如有5点嘅，5点咧就第1点就系呢个坚持依法治港治澳，咁就以爱国者为主体嘅港人治港啦，同埋提高特区行政长即系呢个特区嘅法治治理水平。呢、這个所谓嘅港人治港咧就冇高度自治啦，而家唔再讲高度自治，但系好强调系以爱国者为主体。嗱呢样嘢咧就 不过呢个都系老调重弹。 唔系嗱呢啲嘢咧。 04年咯。 係咯，以前講過噶啦。 佢係 confirm 一樣嘢，就係話 再重申呢個觀點。 嗱，如果即係重視呢個觀點，因為而家咧有啲人去問啊嘛，嗱。你林鄭搞到而家一鑊寶之後，咁係咪會重組呢一個行政會議呢？係咪？嗱，或者係其他委員會，即係嗰啲咩即係出面啲法定機構啊，會唔會搵多啲泛民啊，即係入去呢啲警監會啊呢啲之類呢？嗱，如果以佢呢一個咁樣嘅方針嚟講呢，就唔會啦，好明顯就係、是。即係我諗可能就係話呢，好似以前啊，即係搵張炳良嗰啲呢，即係都唔會㗎啦，其實係。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呢？ 咁第二啦，就係、是、完善中央對特區行政長官同埋呢一個主要官員嘅任免制同埋機制，即係話你以後揾啲乜嘢人係嘛？即係我話事，呢、這個就等於咧係否決咗咧雙普選、雙真普選，即係你嗰啲五大訴求，第五個訴求雙真普選唔使諗啦。第三就係、是、咧建立呢一個健全呢一個軍。即係安全機制啦，同埋執行機制啦，咁啊呢樣嘢就好明顯係廿三條啦。 嗯， 咁但係我覺得呢啲係當講嚟嘥氣，因為其實講真啦，你 立條反送中 嚇、 都一撲一碌 嚇， 唔係佢立條 曬大 Q， 佢立條送中法，我哋呢個叫反送中運動。 唔、所以咧嗱，我就咁就係聽你呢個三條咧，即係佢用一個強硬嘅路線，即係取替呢一個嘅讓步啊，或者係軟弱嘅路線咁樣。第二咧就係寧左勿右。其实佢系同香港人硬碰硬， 啊， 简单嚟讲， 好明显啦，呢个就系、是。咁好啦，第四点就系、是、其实呢个完善香港澳门就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即系呢个讲大湾区啦，即系搞大湾区建设啦。咁佢觉得改善咗民生咧，就可以解决到影响社会稳定同埋长远发展嘅深层次问题。這個、呢个咧。唔使你開會啦，其實一早有咗 agenda 咧，即係等於就係話之前要玩嚇三十幾個央企，話即係見阿林鄭，話要買曬香港啲公司，係嘛？要攞埋話事權， 甚至乎喺房屋嘅土地問題上面逼啲地產商大讓步。因為嗱，老實講，呢個係一個誤判嚟，簡單嚟評論就係、是，喂，你真係以為我哋係因為好多後生仔女係因為層樓咩？ 五大訴求冇樓㗎，嚇冇講樓㗎。 喂，石禮謙講得好清楚喎，幾時有話樓啊？喂，我哋已經係去到一個後現代主義嗰個年代啊，就話我哋已經嗰個物質主義咧，唔係話我哋上一代人咁重要，係基本係要嚇、有好過冇，但係唔係去到咁誇嘛。 其實佢真正的目的係咁嘅，佢真正的目的咧，其實係想你即係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呢樣嘢啦， 先係重點。 嗱呢樣嘢咧，就其實係希望你個經濟咧係全面依賴大陸， 同埋佢想攞層樓嚟箍住你班人。你用十年嘅時間儲夠 咁 一成嘅， 咁所以佢後面 用三十年嘅時間嚟供層樓， 所以佢後面 你剛剛好就係啱退休嘅時候。 你講三十年啊嘛， 就好似新加坡人 嗱，你講三十年供樓嘅話咧，就過2047嘅咯喎，而家係冇三十年 嘅 咯喎。 唔係，咁佢呢個要佢要逐走容易嘅啫。即係你就唔好同佢，即係你估即係五族基本法嗰樣嘢。 呢啲嘢咧，呢啲嘢咧，你其實你要你要說服啲 banker， 尤其係外資銀行啊。即係你諗下，同你即係 唔係你唔使同佢擔心呢個問題。OK， 佢、要你，佢老實講，佢叫你咁樣供法，佢就實同你延續嗰、地價嗰個問題啦，係咪？佢就係諗住你好似新加坡人咁，我呢一世人就係為咗呢一層樓，因為佢嘅誤判係在於佢認為你係建基於下層建築嘅問題啊嘛。是經濟基礎的問題嘛、我哋出嚟的抗議 是這個是講完都嘥氣。咁第五就係、是、其實加強港澳特別係公職人員同埋青少年對憲法同埋基本法教育、國情教育、中國歷史同埋中華文化教育，咁啊增強你哋嘅愛國意識同埋愛國精神。咁啊，我就咁講啦，即係呢啲嘢咧就係、是、老調重彈，即係教育。 取消呢、這個 通識， 通識 有中國歷史，但講過啦， 玩翻外國教育一樣咯。 唔係，即係簡單啲講，即係又等於啊，今日鐘庭耀就係講緊話超過七成嘅人講到明唔支持港獨，但係問題共產黨嘅角度嚟睇，所謂嘅港獨就係大家唔視中共北京作為最高權威呢一樣嘢係必須要糾正嘅，大家係要當共產黨神咁拜嘅，見到大陸佬。就要識得擘大個口嘅咁樣、啊。 咁所以咧，就其實咧，我哋之前嚇一個禮拜之前咧，有好多人就喺度傳啦，即係尤其係呢個《金融時報》就傳林鄭會唔會落台啊咁樣樣，即係林鄭可能出年三月落台啊，咁而家似乎唔會啦，因為咧。就林鄭喺禮拜三嘅時候咧，佢對住啲外商啊，嗰啲咩商會啊，嗰啲午餐會又喺度講啊，佢話佢自己咧就永不言憂喎、佢話佢本人都係、而且咧佢有信心咧就會解決而家個社會問題、 不過我咁睇法， 即係佢咁樣嘅轉折咧，即係或者係反嚟覆去咧， 又讚翻警隊喎，又 包括喺今次嘅四中全會事後嘅新聞公佈裏邊咧，以呢個強硬為主咧，我覺得佢係靠空同埋靠行嘅啫，即係佢冇可能喺佢嘅即係正式嘅文件裏邊咧係全面讓步噶嘛，即係我一路嘅估計就係佢打幾下。打你幾下，跟住又氹翻嚟。 即係咁講咯，即係其實係打左燈啊，轉向右轉啊，係嘛？即 係我估計佢係咁，因為點解咧？佢某程度上，你聽完之後好失望啦，係咪？我哋搞咗四個月，我哋不停咁反抗，都乜都唔得嘅，你一路越搞佢越強硬。喂，佢就想你咁諗喎，佢就想你無能感喎，大佬，係嘛？或者係恐懼喎？喂，佢咪 pacify 咗你部分人咯？好啦。你繼續反抗嗰啲人，咁啊到時讓一兩下俾你，包括撤啊林鄭啊管治班子啊，包括搞獨立調查啊，甚至乎喺八三一嗰個問題上邊，那個落閘嘅問題上邊，佢鬆的咁多。嗱，上次你唔要啦，喂，今次可能撲到要嘅咯噃，即係可能喂香港人嘅民意都有時會咁極端反彈噶嘛，喂唔係大佬，咪又再拖，喂大佬2047都完嘅咯噃。我覺得佢係兩手嘅，即係大家又未必需要聽。聽完之後咧就好悲觀、好失落，亦都覺得冇希望。佢就正正就想你部分人係咁，咁你仲反咩抗啊？ 唔係，但係問題佢個反應唔係更加似一樣嘢，就係複製翻八九年佢進行咗血腥鎮壓之後，佢就即係。打倒咗趙紫陽嗰啲之後，佢就直頭係會同全世界公佈喂，你唔好再喺度諗呢一個政治改革問題。但係問題經濟嗰方面，佢係會即係 改革 開放係現， 但 係 習近平亦 都做啊嘛。 喺經濟上面， 佢 exactly 就係用翻你頭先嗰個套路啫嘛。八九年佢一次鎮壓完之後，其實佢好多嘢咧表面口硬，但係實際上鬆咗噶，包括喺教育改革裏邊啊。包括喺江澤民嘅年代嘅經濟改革開放裏面係完全放鬆㗎嘛。 唔係唔係，佢淨係放鬆經濟啫。 係咪 教育 我講經濟 啊 教育起碼佢俾好多錢啲教授啦。係咪唔係當然佢喺政治上佢一定會即係管制。但係你唔可以完全抄佢喺內地嗰套返落嚟香港㗎嘛。香港唔係淨係同你講錢㗎嘛。 唔係佢科研方面開放，但係問題意識形態嘅教育 唔係我唔係同你講緊你嗰個問題啊！我話因為你用緊佢呢一個套路，佢套翻喺香港嘅時候，佢喺政治上，當佢打你兩錘嘅時候，佢都要收翻啊！佢唔可以淨係好似1989年喺中共咁樣，佢淨喺經濟上面放啊！因為當日啲人係反官倒、反貪腐，所以佢就會 tackle 嗰啲問題啊！但當然最後佢都 tackle 唔到咧，仲變成結構問題啦。但係如果你套翻喺香港嗰度，你觀望停止佢嗰五點，佢擺到明表面係強硬，但係其實佢係要 achieve 嘅一個目的，就係話俾你聽，要失望嘅你快啲去失望。你覺得自己無能感嘅，你繼續無能感。 嗯、 但係如果佢明知估計得到，嗱，除非佢又誤判啦，有啲人係會繼續反抗嘅，佢一定要攞翻啲嘢出嚟。而嗰啲人唔係經濟啊嘛，你香港屌大把錢，你仲可以抄翻以前八九年之後老共嗰套咩？咁你咪要放正自己啲嘢出嚟咯。嗱，呢個我主觀期望咋，即係我唔知啱唔啱啊。 嗯， 但我覺得除非佢係真係唔好要香港啦，你覺得冇用嘅，你攞深圳嚟取替，甚至乎你攞埋澳門啦，咁我就冇嘢好講啦。 嗯， 我再講多100次都冇用啦。 嗯。咁好啦，咁啊，即系完之前咧，咁啊，宣传下听日啦， 有 啲行动 pose 啦。咁啊，就嗱，就听日啦吓，又即系又一次吹鸡啦。咁啊，3:00-5:00啊，就维园啦，就其实系有个叫选举集会嘅。咁因为你而家唔批呢一个维园不反对通知书啊嘛，咁选举 维园都唔批。 唔係，咁你唔係，咁你選舉造勢大會都可以㗎，係咪？咁而家就用選舉造勢大會啦嚟搞啦。 喂，你老實講，都要講一講呢樣嘢。喂，過往香港從來未喺咁短時間裏面係發咁多反對通知書。 係啊， 我哋同大陸有乜分別咧？喂，而家下下局我哋公民抗命。 好啦，咁啊仲有嘅，咁啊就嗱呢、這个选呢、這个叫做系选举嘅即系造势大会之后啦，咁啊三点至五点啦，咁你都要走噶，系嘛？咁你人多啊，自然要揾路走啦，系嘛？即系好似上次咁样一八一八咁样样啦，咁就由咧用环保方式就前往中环，即系唔搭车啦，系咪？咁啊前往中环咁样样，咁啊五点钟，咁啊去到五点钟噶咯，咁就系中环爱丁堡广场啦，同埋遮打。花園一帶咧就要接止可嚇，咁啊即係都係啦，即係求援美國啦，係嘛？快啲立法啦，係咪？就係同埋接呢個止可嗱，呢、這個止呢、這個呢、這個行動咧，就五點鐘呢一個咧就已經係批咗不反對通知書嘅接止可啫，係嘛？上次觀塘好似禮拜日都係接止可係嘛？ 係 有冇搞你啊？有冇搞啊？ 好似冇搞， 冇事 尖油油尖就出咗事。 O、okay, K， 但油尖唔係接止學啊嘛， 油 即係接止學呢啲咁和平就唔會搞你嘅，應該就一定坐喺度。 好難講 啊！ 喂，而家佢不斷喺度挑動嗰個矛盾。 啊、 根本就唔想完嘅。我而家我覺得老實講，你、啊、我而家真係預測唔到㗎。 啊， 佢幾時喺度發癲？日日都喺度發緊啊！ 啊， 你而家你數下，有邊個區未有催淚彈？ 啊， 差八區啊！ 而家差佬幾時黐線，同埋日本幾時地震一模一樣，係冇得預測㗎。 啊， 所以天災同人禍咧，香港咧已經係區分到。 咁啊，仲有好似話，如果係咧，即係喺呢一個港島嗰邊咧，咁就俾人哋封路，俾啲黑警封路，咁點算咧？咁就可能即係大家可以去呢一個尖沙咀柏麗大道啦。咁嗰度就反而有不反對通知書喎。咁我唔知尖沙咀嗰啲有咩活動。 你唔知嘅。 而家我調翻轉頭諗，有不反對通知書嗰啲， 反而危險啊！ 反而危險啊！ 係咩？ 喂，你而家系要逆向思维噶啦， 哦 okay、 对住而家呢个政府， 唔系亦都有前科嘅，记唔记得？即系上次美领馆游行过一次， 好彩就挑人嚟啊嘛！ 突然之间话佢要本来话七点半完，佢突然之间要求你提早去到4:45完，然后喺4:40嗰阵时咧就已经开始射你催泪弹。冇得講嘅呢啲。 咁聽日就係啦，咁樣樣啦。咁啊，希望聽日都見到大家啦，嚇。咁啊，即係大家小心啲啦。咁自己執生啦都要嚇，因為而家咧嗰啲催淚彈咧就唔係人敢品嘅。即係其實催淚彈其實即係我自己覺 得。你係咪想開多節啫？喂，你繼續喺度噏。 唔係講兩句啫，係嘛？因為催淚彈真係好似實彈咁可怕。 你咁中意講催淚彈？ 唔係你唔使講咁多嘢啊！總之大家咧得閒咧就真係要跑多啲步， 跑多啲步啦嚇。 係啦，三公里起跳嚇就係咁啦。 係啦，就係咁啦。好啦，拜拜。 拜拜。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